普罗政治学院和 My Radio 将于1月30日至2月5日在维园年宵12至13个摊位和大家见面。今年新产品除了有历史在笑第二季及说文解字的 USB 手指之外，还有玉文 I'm Still Here 和本土最前线 T 恤，同埋咧《癫狗日报》嘅拉链卫衣，更有咧手制嘅郁文限量版月历，届时仲有少量嘅郁文栋笃串2019门票发售。现在预先多谢大家支持。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文喺边度啊？ 咩郁文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文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郁文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m still here。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门票现已公开发售。不过郁文平时屌人咧，屌到喉都沙埋，好易入菌嘅。 屌，会开两日啫，风险好低啊吓！如果开成20几场，就话好容易中流感啫。话时话啦，点解报新闻又会有广告咧？ 都冇话唔得嘅，隔篱台报新闻都唔使打大个波出嚟。咁为咗钱，你有咩系做唔出噶？ 我今日真系冇，咁俾钱未？ 俾晒噶啦。 咁啊掂啦。郁文不再在议会青筋爆炎，声嘶力竭，爆舌闹狗官，强势回归栋笃串舞台，笑骂七人，教人约而且约更加过瘾，两晚仲特设神秘嘉宾添。 个神秘嘉宾唔会系你啊嘛？ 屌，我为钱有咩做唔出噶？唔知咧，你估下。 门票分988、688、388，即刻打312882888买飞啦！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本土最前线 翻到嚟第二节。 好，翻到嚟第二节，咁啊回复阿 check 懵嘅人啦，咁啊有位陈网友啊，佢想讲就话咧，香港大部分铺头啊都喺街边，咁点都要送货噶，送货意思即系上落货啊。 系。 喂，咁可能有陣時你一架貨 van， 有陣時你上落貨都10分8分鐘啦。咁你屌你個，喂320嗱，我當320啊，屌320送一次貨，屌你老味。 都幾撚用噶， 幾撚用咧？喂，定係以後你嗰啲鋪頭一泊架車喺度，個司機唔撚俾落車咧，我又好笑呢度屌你。 自己叫啲員工就係 清啦。好啊，屌你喂，即係以後都好啊，喂對啲司機有益噶喎。以後唔使幫尾啊！ 老撚房慳力， 老撚房唔使幫尾啊嘛！依家我嗱，我坐撚咗喺度，屌你老味閪個標準，呢個標準你冇撚得好講啊！我想講最撚恐怖一樣嘢就係話，喂，會提心吊膽啊嘛，會以後，喂，屌你喂，如果佢話哦總之咧嗱，譬如1月1號你係1月1號為你泊車嘅，咁啊3月1號咧，咁3個月之內咧就會俾信你嘅，哇！屌你老味閪！ 喂，嚇撚死啊！ 唔係個個月你睇下，喂，啲信箱一有運輸署嘅信，你咪嚇撚到撲街！屌你老味， 提心吊膽 點撚樣搞啫？即係提心吊膽喎！即係呢一樣嘢又可以講下啦，係咪先？唉，真係咁啊！呢單就講完啦。係。咁啊，講下沙中線啦，即係屌你老味！即係其實咧，你到今時今日咧，仲繼續講呢啲咁嘅嘢咧，即係其實。尤其是我哋啲焦土派咁計咧，屌你老焦土派邊啊諗緊到會建設呢個社會嘅，屌你老味閪！咁當然屌你老味話你哋建設完，屌你老味依家你喺度屌搞到埋啲十大基建，喂！我自己啦，我唔撚知卡卡你點樣啦，喂！我咁撚早出嚟投身社運都係反高鐵啊，屌你嗰陣時開始噶嘛，屌你一路都係反你到妹閪你個政府亂鳩使錢。就係知撚到你諗乜，你會起啲豆腐渣工程，我哋先跳出嚟啫嘛！咁撚耐以嚟，咁依家屌你諗好啦，咁運動失敗啦，咁依家屌你流露喺個鳩噏階段，咁依家就真係爆鑊啦！屌你諗食豬紅屙黑屎， 嗱就真係豆腐渣工程啦！呢啲 豆腐渣工程嘅出現，屌你老母下下1000幾百億，係咪先？哇！嗰陣時最撚大路出嚟，屌成班出嚟，即係我自己啦出嚟最撚大最撚主要原因就係屌你呢個政府，屌你老母閪！ 係會夾埋共產黨洗撚曬香港人嘅錢，然後屌你嗰啲基建啊，全部屌你老母閪貪污嘅，咁啊咁樣樣去用呢個方法去整撚走啲錢噶嘛。係。咁而家係做撚緊啦，係咪先？咁當然依家眼白白望撚住佢哋發生係保撚屌你都冇撚辦法噶啦。好啦，咁咧沙中線工程嘅醜聞不停啦。咁咧最撚近咧，啱啱啊，尋日咧就開始爆咗出嚟咧，原來咧，喂佢哋啊有一份 form 啊。叫 RIS 咁全名啊，睇下個長啊，唔撚知。咁咧呢一份方咧，咁我問過一啲咁嘅啲建築界人士啦，咁佢又講啦，就話喂呢啲方咧，即佢太過複雜就唔好，即係又唔識我幫你講，就話你譬如佢打個譬如啊，譬如你扎鐵之前 係 咁啊，會同佢講，哎 ，sorry 啊。扎鐵之前咧，會同佢講， 使咁激動嘅， 得 OK 嘅，我都知道你好嬲啊呢單嘢。 咁啊，申報咗會點樣扎啊？個理據點樣啊？然後就喂會落點幾時再落石屎啊？咁啊俾啊嘛，即係話呢啲係會係喺部門會部門之間嗰個施工標準做交流噶嘛。 嗯。 咁依家屌你老母有四成喎、啊，依家唔使你去住就得噶啦，暫時先。咁好啦。 嗯。 咁啊，睇睇啦。咁咧，依家睇翻個報道先啊。 其實或者講下佢有啲 嗱，你可以睇睇啊。你可以講一講佢有啲乜撚嘢失當先啦。依家講緊。 因為其實紅磡站咧，即係土瓜灣站咧，其實就啲腳鋼筋啊，嗰啲唔 係。依個問題講咗好耐啦，一路 check 緊。 即係其實就好多好多問題嘅。 嗯。 即係你無論會展站也好啊，你個沉降已經係超出呢個警告水平。 嗯，係啊。 你又嗌過停工，屌你老尾，而家又繼續嘅。 冇，依家佢係嗰個員工日期就之前就推到2021啦，依家就係、是。 其實你會睇到個政府開始就一層壓一層，大家鬥推咯。 嗯。 係啦。 嗱咁樣嘅嗱。咁日前咧，你嗱咁啊29號啦，政府咧就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咧，就自爆啊，同你講，屌你老母，終於肯自爆，終於肯自爆啦！自爆咧，咁啊爆咧，該工程咧發現其他地方甩漏，屌你老母，嗱佢哋依家好撚注重啲 terms 啊，甩漏啊，缺失啊，屌你老尾閪，成日用呢啲咁嘅字眼啦！依家屌你越嚟越撚共產黨嗰啲報導啊，撲你個手雞！咁政府指啊，咁啊港鐵去年咧，咁啊6月至7月咧就報道，咁啊通報呢個路政署咧指咧，港鐵陳恩啊工程記錄唔齊全而向工程大判啊禮頓啊即係，咁啊發出咧不合格報告，咁即係一路咧都追緊問佢攞報告，咁屌你做乜？但係你未撚一路都冇報告，咁點解咧？咁咧去到年中咧，咁啊港鐵咧就再去。通知翻咧路政署咧就話該站北面啊連接隧道工程缺失了嗱咁啊記住咯缺失咗啲乜撚嘢缺失咗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亦有部分鋼筋由原本以搭接方式啊咁呢啲好撚工程學唔撚曬咧，總之改鳩咗咁啊改撚咗咧改咗做咩絲母形式即係依家嗰啲絲母成日扭唔撚入啊咁嗰個形式啦咁啊簡單少少啦唔好因為我哋唔係研究呢一樣嘢啊今日咁咧。咁但係咧就冇啊，係交代到影響範圍及咧有關俄斯物啊嘅測試記錄，即係冇測試記錄俾人到嘅。咁啊，即係嗰陣時已經係講緊㗎啦，已經喺度屌緊緊㗎啦。咁講起近古嘅該站嘅南邊咧，連接隧道亦有類似情況。咁因為咧同一時間施工咁好啦。咁依家咧今日咧，咁啊依家開始發現啦。咁路政署陳明咧批嗱，咁啊批評啦。咁咧原來啊係啊。依家有啊，好多嘅嗰啲咁嘅RIS 嗰啲咁嘅申領表咧，係不翼而飛嘅。咁好啦，件事嘅荒謬嘅程度去邊撚度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嗰啲咁嘅嘢咧，一撚定留底嘅喎。同埋你要知道，喂，依家唔係一單車房咁屌你換胎，你得一個人去換胎咁屌你老乜？佢嗰啲報告，佢嗰啲監表，佢自己填撚曬啦，係咪先？喂，你要知撚到，屌你老乜成件事，包括扎鐵佬、釘板佬、石屎佬，喂， 屌你全部一肯定有記錄嘅喎，同你講。 嗯。 喂，依家可以有記錄，唔撚係話哦，一得一份記錄好啦，好撚秘密啊，得一份嘅啫。屌你一千零一份，屌你唔會有副本嘅，屌你一定有 N 份副本喎依啲。我問撚過咯。咁亦都有嗰啲業界人士啦，咁啊都係睇翻東方，係啊，我好撚中意睇東方啊，吹啊，好啦，咁咧沙中線工程爆發出咧，咁啊就係話缺失啊，即係嗰陣表格嘅缺失啊，有工程師形容嘅事態嚴重，懷疑工程可能出現問題，唔係可能出現問題啊，係工程出現咗問題啊，然後有人刻意，即係我修正翻佢嘅講話，屌你老母，依家我係大膽假設係工程已經出現咗問題啦，唔係可能出現問題，有人刻意啊燒毀相關嘅表格，於是便冇人需要負責，佢認為咧警方需要介入，咁但係政府依家表示咧就係唔會咁啦，快報警署嘅。喂，依單嘢要雙人罪案調查科搞啦，係嘛？ 即係扯貓尾咯。 都不止扯貓屁，有人毀滅證據緊咯， 係咪先？ 咁啊，我就未諗知立法會嗰邊有啲乜撚嘢啦。咁唔知有冇議員會係又係啊？依個咁啊利用立法會議員嗰個權力啦。咁啊，咁睇下引用嗰個權力得 冇啊？我依家唔信依家嘅立法會噶啦，啲民主黨投棄權嘅嘛。 咁你屌你咁啊！其實我唔撚信依家嗰個政府噶啦，已經咁大佬氹你都要屌係咪先？即係係咪先？哇！你都要逼鳩嗰啲撚樣噶，雖然嗰啲撚樣好撚，但係機會屌你自己動議咗又唔撚開會係咪先？ 係咯。 唉，冇搞到冇水，唉，仲有一啖仔。我都淋咗落我自己個袋度啫。唉，攞遠啲先。嗱咁撚樣啦。喂，依家你去撚到喂現時現階段，我都唔撚明點解屌你老母喺究竟諗緊乜撚嘢嘅咧？究竟啲香港人，即係你要知撚到咧，我哋咧。即係你睇翻依家喂，越嚟越撚多依啲喂，你十大基建嗰啲，跟住港珠澳大橋嗰啲，你起撚完出嚟，屌你老母閪，喂，全部貨不對版嘅，包括客量都貨不對版嘅。 同埋你其實我會咁樣諗啦，即係其實呢啲又係嘥香港人錢。 咁當然啦。 根本就係咪先？同埋你呢個沙中線，你咁多樣嘢賴屎賴尿。大佬又是香港人埋單嘅，幫你係咪？咁其實你月台啦，月台又係造假嘅，個工程揭造假啦。咁我睇緊維基咁樣樣，因為其實我就都研究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就咁佢有啲螺絲啊，又有呢樣有嗰樣啊，即係其實你根本就自己唯唯唯咁樣去做呢樣嘢嘅話，咁你哋真係大家私相授受嘅啫，變相。 唔係啊，所以咪就係話咯，喂，一撚定大撚冇大撚兩私相 私相授受 啦，係咪先？我突然之間變撚咗師奶，我估啦，一撚定屌，一撚定 ICAC 要查我，屌你老尾！你點解唔係要查啊？相信上調查科點解冇人出聲啊，大佬？ 而家就一。賴撚咗嘢啦，賴撚咗屎啦，孭咗鑊啦。 我哋好聽啲就叫缺失咗，依家有人毀滅證據喎。 唔係，佢哋而家咪係咯，屌你咩砌！而家就係賴撚咗屎啦，出事啦，咪一層推一層咯。 喂，沙中線施工工程，屌你老尾閪，偷工減料，屌你老尾已經係屌你老尾閪證據確鑿係咪先？你沙中線偷工減料證據確鑿，你仲講乜撚嘢啫？你依家屌你有文件，屌你老味！ 我哋唔好 消失一等定係事。 唔好講咩啊！唔好講而家，淨係講三月啦，2018年三月啦。你係近世界殯儀館對出啊，嗰陣時已經喺發現咧2017年嘅八月啊，已經開始發現有滲水問題啦。 屌，全撚部漏水噶啦，嗰啲都唔係新聞啊， 係咪先？ 屌漏水浸水嗰啲，係咪先？喂，依家係講撚緊，屌你老母！你審唔撚審呢單嘢？你邊撚個出嚟負責先？唔係咁撚搞笑啊嘛！去撚到尾不了了之，但係我覺得會係咁撚搞笑喎！屌你老母！ 即係我對而家嘅政府也好，批啲咩都好。 喂，你推論，喂你首先你推論就好撚大撚幕先啦。 冇信心噶啦，已經。 依家一定好撚大撚幕啦，係咪先？嗱，陳生啊，陳奇倫都喺 青 峰講啦。喂，立法會調查可以冇結果噶，但係會屌你揾好撚多人出嚟問你啊嘛。屌你至少問下邊個負責影印噶嗰啲，屌你老母閪嗰啲申請表格啱唔啱啊？ 我哋好撚難係冇撚可能會冇撚曬嗰啲資料嘅，屌一撚定係有人屌你老尾閪，有人落 order 燒撚滅咗嘅。同埋喂，你要知道嗰啲即係頭先講嘅嗰一份方咧，即係以我啊撈緊個工程嘅經驗嚟計咧，係唔會。是不會全部大粒佬，即係只會得大粒嗰啲，即係可能淨係得阿田德俊嗰啲手上面有嘅，唔會噶。 嗯， 一撚定分分鐘交石屎嗰、那個嗰間公司其中一個，即係咁你要落石屎噶嘛。咁、當然屌揸撚住揸住間 Bisa 車嗰個泥頭車佬就唔會有，應該唔會有嗰份方啦。喂，你嗰間公司都要 keep 呢啲 record 噶嘛？是不是啊？你點樣樣計？屌你個相關詐騙公司，你唔撚使 keep 呢啲 record 啊？係咪先？你一定 keep 撚住噶？點解啊？喂，後喂，如果事後嗰單工程出事，你諗你拗數嘅，我有份，屌我有個證據出嚟俾你睇啊嘛！屌你拗咩數啫？屌你諗你話派四廿條鐵嘅，我派足四廿條鐵，屌你老味閪！係咪先？依係石屎佬有問題，咁啊石屎佬有問題，因為老閪 keep 緊住噶嘛。 啱啊！ 我牽連好大，一定要查喎。同埋我寫包單，一定查得出有嘢嘅喎。屌你點解唔撚查咧？屌你老尾啊！嗱，咁你咁樣中意講熱狗，你可以屌你老母提議阿鄭松泰議員去咩㗎？即係唔好引人發言啦，係咪先？ 唉！ 你屌有冇關心過呢單嘢咧？ 但係你。我哋嘅尊貴嘅鄭松泰議員都係廢噶啦，係咪先？都 尊貴嘅本職， 垃圾， 係咪先？唔係咁，咁當然又唔好講啦。可能提撚咗咧，即係問下有冇提啫，係啦， 唔 撚 知 我都想知。 即係其實，我都唔會。 雖然都知道冇乜撚嘢噶啦， 係咪先？我都唔會諗熱狗做過啲乜撚嘢噶啦，係咪先？提呢啲人多撚餘啦， 真係。係啊，真係噶。大量文件集體消失喎！而家幾撚勁啊？冇撚可能啦、啊！ 即係佢係想遮撚曬啲錯處啫。 係啊，嗱依一單嘢咧，嗱係大撚鑊嘅。 嗯， 即係以一個管治 個方式， 係啊，管治嚟講啊，屌你老母閪！喂，如果你去到咁撚樣，你屌你老母你至少個管。 管理 嗰、那個管理班子咧，唔好話講管治啦，管治佢喺度林鄭，你係要炒人噶嘛？你係有人落台喎，依家屌你老母，仲喺度屌，淨係出嚟遺憾，屌你老，好啦，嚴重啊！屌你老，同你講，都唔等知同外國乜嘢標準啊！屌人哋嗰啲辭緊咗職九年，然後屌你老母閪，連自己本身住緊嗰一區都唔撚夠膽住，要匿撚埋噶啦！嗰啲政客啊，我講緊，咁你老母你啊，你香港出嚟講句遺憾啊，搞撚掂啊，同埋好撚唔撚咩，好撚失望啊！屌你老母，咁啊搞撚掂啦，好撚嚴重啊！件事已經去撚到佢哋已經哇，屌你老母， 有遺憾有 失，係啊！佢哋話政府官員出嚟講遺憾已經係最撚高規格嘅 台詞 嘅道係啊， 台詞啊都基本上都係台詞啊， 係唔會落台啊！同你講，屌你老母係。喂，董建華腳凍落台嗰啲都係假嘅，但係依家佢仲喺後面指指點點嘅，屌你老味閪，曬鳩撚你，所以你話，喂，講撚到咩三先？屌你老母，喂，我哋本土派、朝土派，梗係睇你老味閪嗰啲嘢幾時死㗎啦，係咪先？只不過要留意一下同埋分析一下你嗰啲嘢死喺邊撚度，同埋講俾你聽，屌你老母閪，喂，講俾你哋聽，講俾你哋啲港豬聽，屌 I told you so 啦，屌你老味閪。即係你唔好後屘問撚翻我咁撚嘢，喂你點解咁啊？屌我會同你講，政治唔好講咁撚多，唔好理咁撚多政治啦。屌你老味閪，有飯食咪算咯。依家睇下喂，屌衣食住行，依家去撚到行嗰方面啦，食又唔撚使講。 而家個都唔襯你㗎，冇乜所謂啦。 唔撚使你，喂你要知道，屌你老母你喂你嗰個好撚得意㗎，即係嗱我推算啦又，去撚到尾咧，去撚到尾咧。沙中線養蛙就係啊！我都寫緊嗰一段沙中線咩撚嘢嗰首係改咗個歌詞，唔係啱啱有網友提我先知。沙中線讓我下沉，沙中線結果足啊！屌你啦！得啦嘛，沙中線讓我下沉，沙中線結果足啊！陣間貼撚翻嗰啲我改緊嗰個詞喺癲狗鋪撚過啊！屌啦，啱你提我先記得。 你冇啊！而家屌當咁啊，唯有睇戲咁睇咯。屌，因為咧，喂依家嗰啲咁嘅，喂你沙中線啦，我已經屌落咗 order 俾我啲屋企人，叫佢哋咪肯搭啊！屌你老味，我話阿媽你冇搭啊！屌， 高鐵我都唔撚搭啦，戇鳩！ 你屌會搭高鐵啊？ 係咪先？我唔會啦，真係大佬，我又唔翻大陸嘅。 屌你諗乜都貴，喂都冇撚攞高鐵嗰啲數據出嚟數啦。 不過佢唔係㗎，佢起撚完都不似預期㗎，個載客量。 冇不設預期咗好耐啦，屌關台八萬幾啊嘛，依家上個月嘅報道33萬都冇啊嘛， 不設預期。 唉，屌你老母，等佢等佢回本多撚住啦，屌你老母，係所以即係所以成日屌咗開啲節目又可以屌香港人喎，我自己本身又係香港人，所以成日屌嘅，所以即係有陣時咧失驚無神會開。撞撚正睇我哋節目嗰啲，唔知我哋屌乜撚嘢？明明呢兩個香港人又成日屌啲香港人冇撚用啊！唉，香港人廢啊，嘥撚氣。 正神真係有好多港豬係真係廢噶嘛？ 好啦，矛盾噶嘛，有陣時即係你都知道，主要係屌鳩啲黃絲嗰啲，屌你老母！依家不斷地發生緊，不斷發生緊 I told you so 嗰啲嘢。 你再唔係你再睇近少少啊，港珠澳大橋啊。 喂，沙中線呢啲擺撚到明有人做，屌有人貪污造假噶啦，屌你老味！ 唔係你再睇近啲啦，港珠澳大橋啦，屌你老味！你我都唔會去坐啦，戇鳩坐咁撚耐，係咪先？即係點講咧？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嘥撚氣噶啦，政府同呢啲咁嘅工程係咪先？基本上一定有私相授受，係啦。咁你變相嚟講，基本上。咪又係搞到一鍋粥嘅時候，咪又係香港人找數咯。 係啊，所以你咁啊叫喂沙中線，屌你偷工減料又屌你老咩天知地知啦已經。 眾所周知啊。 眾所周知啊，偷工減料眾所周知啊。依家你屌你喂，你仲要遺失埋喂？依家擺到明係有人毀滅證據啦，屌你老味！ 點會係遺失㗎，大佬？你呢啲咁重要嘅文件係冇可能會 不翼而飛啊！依家唔撚係講緊間偷工減料嘅問題啦，屌你老母係商業罪案啦，去撚到！ 真係其實要警方介入嘅呢樣嘢就，因為你冇可能一啲咁重要嘅文件你唔會唔見㗎嘛，戇鳩你會唔見自己身份證？唔會㗎嘛。 喂，大量喂沙中線工程大量文件屌遺失喎，大佬擺到明有人冚， 想冚熄件事， 屌你老味閪， 去 咁啊繼續留意下啦，我哋係咪差唔多啊個時間？嗱，記住唔係抌波鐘，我哋仲可以有大把嘢講嘅，其實都。 可唔可以突然間開多個 topic 先？ 你可以啊，仲有三分鐘啊，你 咁你話事咧， 可以預告啊，可以預告啊。 話事咧啊，下個禮拜都係揾我啊嘛，係咪？ 冇問，唔係你預啦，你上任噶啦。總之調撚翻轉啦，你唔撚得啊，早啲通知我。 下個禮拜係講一啲關於依家 入學嘅嘢， 小學生 教育咯。喂，教育捉撚馬啊，卡洛士個撚樣嚟咯。 講下教育嘅嘢就係話，依家入學有啲學校嘅standard 就係話唔俾你講廣東話嘅，咁跟住咧，好啦，我哋預告完畢，我哋講下前日去咗花墟，咁啊講下我好撚真嘅，就係嗰個乜撚嘅熱血公民，屌你老尾砌，今年又係擺花墟喎，有冇睇過？ 我知 老尾臭閪，跟住又係擺喺條黃線後邊，請勿超越黃線。但係當啲係冇人嘅， 即係你想報一報告又係 冇人嘅，即係冇人去幫襯，咁基本上。我真係咁樣樣諗啦， 唔緊要，因為你要知道我盡量唔喺我唔係盡量，我係唔想喺我節目提，我唔介意你去提嘅。 唔係，我覺得好得意。 我係唔會提嘅， 我覺得 唔會提嘅，我係覺得即係如果我自己 Facebook 唔會屌，但我咧咁又係播唔下三分鐘， 係咪先？ 係啊，我哋沙中線啱啱有個結論就係繼續睇佢幾時死， 娛樂下啲聽眾啊嘛。 好啦，娛樂啲聽眾，咁我都知道有啲撚嘅主觀願望想我講啊嘛，成撚日。 唔緊要，我講。 成日想我講，我又唔撚想提依班撚樣，你明唔明啊？因為我依家睇緊依班撚樣折墮啊嘛。 但係呢班撚樣真係好笑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屌你，擺咗個攤檔出嚟冇人嘅。咁啊，咪即係今年 又係欣賞緊我哋節目，咁我啊麻煩你去監察我哋啦。 咁啊，應該就又係可以去補翻2018年第二集嘅倉庫翻。 唔係啊，你話屌你老咩？唔係嗱，喺度講撚埋啦。屌你話去圍去花墟熱狗檔嗰度搞事啊嘛？嗱，我冇撚所謂噶。 係啊，我都想請阿黃。 我咪話，如果係嘅，十大勁交金曲喺嗰度舉行啊嘛。 其實我日日都諗住落去揾鄭金滿㗎，真心啊，我日日都見唔到佢啫嘛。 但係咁依啲你同佢私怨係嘛？ 唔係我仰慕佢啫咩私怨？ 嗱嗱，我嘅睇法啦，嗱，如果你搞得成十大勁交金曲，我落去， 我即刻開直播。 係啦，我攞埋吉他落去，屌你，我至少唱三首，唔係我至少彈三首。 我唱， 嗱你唱， 搞掂。 係啦，即係之前嗰啲冧雞棚啊，汪洋琴水條公式啊，同埋啱啱講嗰首沙沙中線。 OK。 咁如果嗱，你搞得成，你屌搞嗱，你哋其他網友你湊撚到其他七首嘅，我去屌就係咁撚簡單。 你 咪撚夠啊！嗱，三首一定我自彈，嗱我至少彈，自唔自彈自唱就另話。你哋湊到其他七首嘅，屌你老母閪唔撚你，總之你湊撚到其他，喂唔係撚要我彈曬十首啊！屌你老母咩年尾？咁啊，冇要我彈咗十首啦。 蝕底啲我唱，但係你要俾歌詞我咯。 啊，我會俾歌詞你，要夾嗱咁樣啦，嗱咁我喺度講啦，如果你哋係要內搞事嘅，就落去翻去。 咩搞事啫？搞 十大 勁歌， 屌你乜嘥撚氣啊！係搞事搞事啦，搞事又唔犯法嘅，都撚住。喂，屌你唔怕落去？ 我哋呢啲好文雅。 攞搞事搞音樂嘅事啊嘛，十大勁交金曲啊嘛。啱到時再聯絡嗱，總之三首歌，咁你哋有冇其他網友啊？ 連三十次，連三十次。 喂，未必要攞嚟屌嗰面 嗰個冚家祥。 係啊，未必要攞嚟屌喎，可能你覺得做一晚泥工正嘅，或者 係啦， 或者斷背話當天屌喂斷背話今天好嘅咁屌你老母閪係咪先？ 連廿九交多七首歌，我親自帶隊唔係。 即係我盡量啦，我包辦三首，咁如果其他嗰啲我可能對啲做一晚泥工我又玩過下， 親自落去。 段背話當段背話，今天我又玩過啊！咁依啲都可以， 你多七首，照七首啫。 屌你啦，屌三首，咪拎 成彈啫嘛。 係啦， 係啦，啱啦，係啦。 我頂多彈三首 ，OK。 唔係七首咩？ 係啦，你屌搞咗成先算啦，屌收皮啦，班撚樣夠噏多啊！喂，完啦。 好啦，咁 新年快樂， 再見啦，新年快樂，拜拜。